连着三天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的陈玉明决定要好好的睡一觉了。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，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，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有用过的被褥，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，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档处铺好被褥，连衣服都没脱，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。病房设立之初，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，以便24小时随时伺候病人。可是病号太多了，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，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，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。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，或者是在死亡病号空出来的位置上打游击躺几个小时，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。但是这一天他还没有入睡，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。他抬头看了一眼，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，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孔，但是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，像是张永伟。那人进来以后转身关门，门一关上，房子就暗了下来。那个人站了几秒钟，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，然后才往前走。这时候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，还就是张永伟。陈玉明这才把头放在铺上。作为护理员，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，有些人品格很低下，偷别人的食物。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，中学教师，他也是病号，住在4号病房。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，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，还能到处走走。他走到张继信铺前，喊了一声张老师，就在张继信和蔺维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。坐下以后，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，便低着头在蔺维轩脸上看了看，说：“咦，这是谁？”张继信说：“是蔺维轩，民乐县的副县长。”张永伟觉得新鲜，说：“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？”张继信说：“他来有什么奇怪的？”张永伟叹息一声：“哎，想不到啊，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。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啊，来了就当统计，不下大田，厂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，从亲朋好友那儿要了几十斤粮食来。”张继信说：“大厦将倾，独木何为？”张永伟说：“哎，想不到，真想不到啊。”张永伟一连声地感叹着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道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哭什么？”“ 哎，我是给你说事儿来的，赵廷基没了。” 张继信沉默了一下，又问：“啥时候没的？”“ 昨天晚上。” 张继信静默了。张永伟抽泣着哭，哭了一会儿又说：“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的情绪一直不好，身体虚弱得很。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，我发现了，叫护理员去叫大夫，大夫抢救过来了。 从那天以后，我就特别注意他，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，过一会儿就看一下，叫醒了说几句话。昨天晚上我不小心也睡着了，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大夫打了强心针，人工呼吸，可还是没抢救过来。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，不停地擦眼泪。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，他还是大哭不止。他哭着说：“ 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，从假面沟过来的时候，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，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，把钱把粮票还有几件衣服都偷走了。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，家里从邮局寄来了十几斤炒面，可是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。他把包裹挂在墙上，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，可解完手回来，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。他一下子就哭开了。哎呦，张老师啊，我们那一批来加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。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轩，当时我们十二个人上的火车呀，就剩下四个了。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，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，哭得喘不上气来，咳嗽不止。张继信不说话，他一直静静地躺着。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一些了，他就以很严厉的口气说：“赵廷基死了就死了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想死还是想活？”张永伟止住了哭声，静静地坐着看着张继信。大约过了五分钟，他说：“ 老哥，你说的话我没听懂，怎么叫做我想死还是想活？”“ 你不想死吧，你还是想活吧，那就不要哭，把眼泪擦干，回去，回你的病房躺着去，不要想赵廷基了，不要为他伤心。现在给他吃的就那么一点点，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，要平心静气的躺着，叫食物在胃里完全的消化。记着，听我的话，啥都不要干，不要串门，连话都不要说，就是躺着，不要白白的浪费身体的热量，你懂了吗？”“ 懂了。”“ 懂了就好，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的睡着去。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，万万不能想死的事情，不能悲伤，不能失去信心。如果心里边总想着，哎呀，我要饿死了，见不着女人娃娃了，那你就必死无疑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人在艰苦的环境里，一定要有信心，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。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，精神垮了，那就死定了。你一定要活下去，你还年轻啊，你的女人还年轻啊，娃娃还小啊， 还等着你回去抚养他们呢，你死了怎么能行呢？赵廷基死了，赵廷基为啥死了啊？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？他是精神垮了，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。我家里给我寄啥了？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儿来了一趟吗？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，我不是也没死掉吗？我呀，我不想悲伤的事情，心里边总给自己鼓劲儿。我要活着回去，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呢。张永伟静静地坐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来说：“ 张老师，我回去了。”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，说：“回去吧，顶地儿睡着去。”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陈玉明根本就没有睡着，他静静地躺着，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。张永伟走后，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，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对话，然后说：“张老师，你有几个娃娃？”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着房顶说：“ 一个姑娘。”“ 哦，你姑娘多大了？”“ 21了。”“ 哦，姑娘都21了，出嫁了吗？”“ 没出嫁。”“嗨，说起我的姑娘，我心里就不好受啊。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候结的婚，上完了西北师院，又去了北京大学，又念书，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。后来工作了，住在永登，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。再后来，我就把他们接过去了，可是我就打成右派了。这时间，我姑娘中学毕业了，就因为我当了右派，她连大学也进不去，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。哎，陈队长，你的娃娃多大了？”“ 哦，我的孩子还小，大的11岁。”“ 哦，你几个孩子呀？”“ 三个。”“ 那娃娃们都谁带着呢？”“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加边沟了。”“ 是啊，家属跟我一样，也是右派，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，孩子他带着呢。”“ 那家属和孩子们都还好吗？”“ 嗨，哪儿谈得上好啊，饿不死就是了。”“ 饿不死就好啊，饿不死就好。”“ 啊，饿是饿不死，女人也来看过我两趟，说高台的厂长是白怀林，白怀林跟我挺熟的，跟我家属也熟悉。我们两口子在公安厅工作的时候，白怀林在公安厅当总务科科长，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挺照顾的，叫我家属当统计，按就业人员的待遇，娃娃们管吃管穿，还给了一间房子住。”“ 哎呦，陈队长，你是遇上好人了。”“ 对， 白怀林的确是个好人，在公安厅的时候，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，就是没啥文化，后来给弄到高台农场当厂长去了。陈玉明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张老师，你上过两个大学呀？”“ 对，两个大学。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，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，学的历史。上完了西北师院，又考的北京大学，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，中文系毕业以后又上英语系。哎，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。”“ 什么？你念了十年的大学呀？”听见陈玉明惊奇的声音，张继信慢慢的扭过脸来了。他说：“ 十年，我念了十年大学，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。” 陈玉明怔了一下，他知道，在甘肃方言里，冷棒就是傻瓜。他重复了一句：“ 冷棒。”“对，冷棒。念了十年大学，最后成了右派了，不是冷棒是什么？” 陈玉明静了一下，又问：“ 那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？”“ 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学过历史，到北大后学中文，又学英文。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，工作了几年，全国解放了。旧社会我也经过了，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。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做比较，还是新社会好。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，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，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要建设一个新中国。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，觉得共产党好，比国民党好，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。我就敬仰共产党，敬仰毛主席，所以在整风当中，我心里想啥，嘴里就讲啥。我就说了，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？这不是太狭隘了吗？应该提全民专政，国家是全民的嘛，这是其一。后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又说了，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吗？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呢？这是其二。其三就是《文汇报》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那篇文章发表，我又提了一条意见，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？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？这是谁整谁的风啊？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。哎，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。念了十年大学，古人说过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我虽然没读上万卷的书，但是五千本书那是读过了，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不管是封建王朝还是民国，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做天下，胜者为王，唯我独尊。我却鬼迷心窍，给毛主席提意见，给共产党提意见，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？哼，是个冷透了的冷棒。 十二月初的一天，接近中午时分， 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，接近明水农场时，拐个弯儿，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。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。她高大瘦削，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。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，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。她对这儿的路像是很熟悉，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。接近山水沟的时候，他朝着一号病房走去，但是他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，便又绕开去，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。在这里，他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，他短促地喊了一声：“老陈。”陈玉明也看见他了。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很晃眼，他眯着眼睛看他，说：“哟，你来了。对，我给你送点粮食来，你干什么了？”陈玉明朝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：“这不是吗？才把几个人，摆好。”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，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。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。她又问：“你现在干什么去？”“啊，我们正要到南方去。我现在当护理员了，伺候病人。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。你过来没看见吗？那门口横着竖着，难看得很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小爱，你回去吧，不用搬了。这是我爱人，看我来了。”艾学荣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回北房去了。陈玉明走上台地来，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，说：“走吧，到房子里去吧，外面站着太冷了。”